着墙壁去搜索你的遗迹，那天你我不认识，看不见绝不心色，如路演沿路将感情重演，谁在这里留下剪影，谁给你亏欠。但最可惜我还未见过的，不可再一起目击，跟你有关的回忆，原来未算了解你，使我看不起自己，没有于他方拥抱过你，怎算历经生与死，原来没有我的你，大概早和某某一起，我要是提前陪着你，怎去改你日记。占得你几天历史，我知我没法介意，携着手沿路的恋人在走，谈情看如那种感受，或者你都有，但最可惜我还未见过的，不可再一起目击，跟你有关的回忆，原来未算了解你，使我看不起自己，没有于他方拥抱过你，怎算历经生与死，原来没有我的你，大概早和某某一起，我要是提前陪着你，怎去改你日记，风景能令你终生一直回味，不想我知，不敢去问美不美、啊、原来未算了解你，使我看不起自己，没有于他方拥抱过你，怎算历经生与死，原来没有我的你，大概早和某某一起，我要是提前陪